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欢迎大家回到来浩浩汤汤。今天我们的讲题就是本土运动。剛才大家一路有聽住呢，應該知道呢嗰、那個係好踴躍嘅發言，係咪大家提咗好多唔同嘅意見。講真，其實我都仲有好多好多嘢想講，咁但係呢我就想話盡量爭取多啲時間呢聽下大家嘅睇法先咁樣。嗱，而家即刻又係有一位聽眾呢，就頭先其實有發言嘅啦，不過而家想做一個少少嘅補充，唔該。 我想補充返 呢， 咁其實因為管理問題就好似一間工廠咁樣，你係佢即係嗰個資源分配得唔恰當咧，即係譬如話係個管理層就攞曬大部分資源，好似好似而家咁樣啦，就少部人。 呢個唔係資本主義嘅問題咯。 咁而家就希望咧，去改善個管理嘅問題咧，佢能夠令到即係佢資源分配得好啲啦。 其實係個制度嘅問題。 係啦，同埋間工廠就減少污染問題啦，環保保護啦。 系、好，同意，好啊，多谢啊，咁啊，后面仲有哇，两三位都有意见嘅，好。 头先即系阿 Michael 嗰个讲法咧，就我回应一个好简单嘅啦。头先 Michael 就话系一个利益嘅问题，咁就用东欧移民走入去西欧就做一个例子。不过我只系想指出其中一个最大嘅分别就系、是，佢东欧移民移咗去西欧嗰班咧。他們不會告訴你聽沒有我們呢你們活不下去的，這是相當清楚的，而且他們不會有所謂的恩主心態。我想說的就是說為什麼會有這一類的情況發生呢，我就想想什麼叫殖民地。這個是台哥曾經說過殖民地，就是說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定義，就是說殖民地就是在海外的地方，你呢批了你是做一個單一的功能，或者是我賦予你一個功能，你就做那樣，其他那些你不用做了，那樣的。你看回頭呢，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變化呢，就是97前呢反而不是禁止殖民地的、就好像一間海外分公司咁掟咗啲幾個鬼佬嚟咗，跟住你係自己去營運㗎啦，反而就唔會限制你去到做啲咩嘢，你知道只不過做大陸嘅門口啫嘛。但問題係97之後就好清楚話俾你聽，你香港就係單做金融，你就係做殖民地，其實你就係做呢個功能嘅啫，工業你唔使做啦，農業你更加唔使諗。所以有個變化喺度，就係話啲人覺得97後先至係被殖民，佢哋講唔出呢一句，佢未必用到呢一句，用呢一個講。 而家開始好多人講啦。 呢個係被殖民。咁其實仲有另外一樣嘢，我回應阿財哥就話點解人哋話我唔愛國，我要抌咗呢個身份咧？嗱，我講少少就係、是、美國嗰陣時爭呢個墮胎咧，贊成反對墮胎嘅人咧，佢哋會話pro-life， 反對 pro-life 係啦 ，pro-life 咁好 贊成嗰啲 pro-choice， 問題就贊成嗰啲人點解佢哋唔會話、其實我都主張 pro-life 㗎，不過咧有個生命生出嚟就唔好啊，咩問題咧？就因為如果你咁樣做咧，就等於打波，你場場都係踢作客，你就喺人哋個圈子嗰度轉，咁所以佢哋又創出 pro-choice 係啦， 就講翻自己嘅嘢。咁而家香港嘅情況就係話，愛國既然已經被人哋壟斷咗啦，我就唔用呢個字眼，直接就用本土。咁即係話，我唔使常常踢作客啦，踢作客唔係話贏到，不過你唔使啫，你常常喺度打作客。而家咧就係話，唔該，有翻啲嘢喺我哋呢啲以後嘅。咁所以呢個我睇翻咧就係點解即係本土個運動或者係呢個論述可以興起，其實呢個係有個因素喺度。 你都好有意思嘅呢個意見。好啦，跟住阿林志良啊， 即係個問題，我覺得係非常複雜。但係咧，我有少少即係意見啦，即係李博士頭先講到咧，就即係如果呢個本土運動係一個既抗資又抗共嘅運動咧，你係可以支持嘅。咁我覺得咧就即係呢個係你嘅即係主觀嘅願望。現實嘅所謂本土運動啊，即係 所謂本土人士都有很多種啦，即係我而家就係只係講話可能陳雲或者過去嗰幾個禮拜即係一啲嘅即係所謂驅黃嘅行動嗰啲人嘅講法。咁其實佢就首先佢唔會抗資啦，始終我冇聽到佢呢方面嘅言論，但係佢抗共咧又唔係淨係抗共咁簡單嘅，就唔單止係共產黨，唔單止係揾官員，就連啲中國嘅普通人咧，佢哋都係會反對，都係抗拒，至少係話我哋唔需要理佢，或者話佢哋都係好壞嘅呢啲呢啲蝗蟲啊。我覺得咧咁樣嘅一個即係睇法，咁樣嘅一個態度嘅話咧，即係我先不論係有冇我中國人嘅即係鄉土嘅身份啊嗰啲情懷啊，我覺得咧即使我哋係認同即係我哋即係香港呢個土地啊，我認同我嘅人民啊，點樣都好咧，我覺得咧唔需要攞呢個歧視或者即係醜化大陸嘅人民咧。作為一個基礎，其實不單止是這樣，而且我們要看到呢，現在香港我們是這麼小的地方，我們的力量其實是不夠大，我們怎樣才可以抗拒這個共產黨的官僚呢？很老實說，如果我們不是即是說得俗一點叫釜底抽薪，一種內爆它的內部的即結構，促進它的民主運動，促進它的社會改革，如果不是這樣做的話呢，根本是沒有可能呢是去即是解決那個問題。中國大陸即是一日是專制，一日還是即是這麼壞的時候呢，香港根本是沒有可能有任何的民主自治，沒有可能有任何的本土的。很簡單來說，如果大陸還是即是食品安全是很有問題，毒奶粉，那當然是那些人會來香港買奶粉啦。如果我們說要求普選，大家都不給，還是有個專制的政府在這裡的時候，我們怎麼會有本土的民主化呢？所以最後來說，就是即我們都是需要呢跟中國大陸的人民，不是要官啊，我們要分清楚中國大陸的人民李旺陽，或者為爭取那些維權人士，我們要跟他們互相的同情結合，來促進中國整個大陸的民主化，咁最後咧，我哋先至本土嘅利益咧，先至係得到保障。但係而家嘅主流嘅本土嘅運動咧，好老實講，我覺得咧，佢哋不過係掛住本土嘅名義咧，實際上就係一種排外，都唔係叫排外，即係排內地人嘅運動嘅啫。即係我唔會話嗰啲係法西斯，嗰啲唔係金色黎明。但係如果佢哋今日，是已經講到話你哋大陸人都是垃圾，如果佢下一次佢就話金色黎明學佢哋就直情去打佢嘅時候咧，我覺得咧就係即係相差就不遠矣。當然我唔會話即係香港咁樣，香港有啲人咁樣做係好壞，但係大陸嗰啲恩主心態係我哋要理解。當然佢哋話香港人係咩港產啊嗰啲，我哋都係要反對。所以最重要咧就係一種族群之間嘅平等，這個先係最重要嘅。 我會知道，真係講多句。 好啊。 咁譬如話你隔離屋啦，有隻貓咁就入咗你家喎。咁之後咧，你可以同個屋主講，你話喂，你隻貓入咗我屋企，佢喺我屋企度整爛嗰啲嘢，或者係有啲咩排泄，係啦。你講佢唔聽，你冇辦法咧，你就要真係自己落手 趕只貓 趕走佢啦。即係我咧。是聽到黃同呢啲講法，其實我就好唔開心嘅。但係咧，我認為咧，就算一啲而家所謂頭先先生講嗰啲本土啲比較激進派做啲咁嘅行為啦，即係我比較理解同埋認同嘅。因為如果你唔用咁嘅，即係你可以唔用呢個時間，我亦都認為唔係話咁快要去到呢一步。但係你就知佢唔開心啊嘛，你就知道你講呢啲嘢就會激起佢情緒反應啊嘛。所以呢個先係你嘅策略啫嘛。若果唔係咧，不會話好似咁快反應嘅，即係譬如話一個禮拜做咗之後，咁多政府高官出嚟啦，即係之前有呢個人大常委員長張德江啦，又出嚟評論翻呢個內地同胞即係嚟香港嘅問題啦，就唔會得到咁快有咁嘅效果嘅。即係話我其實咧就唔係話反對你嘅即係可能一啲普世價值啦，但係我就認為呢個立場為本咯。 做另外一啲無辜嘅，然之後 佢聽唔到，佢收緊音嘅。你係等陣先。係 攞個咪。 係啊。 啊！你嗰次正話你就話抗共咧就自細睇嗰個。 係啊，係啊。 呢個我咁嘅年紀，我大過你好多年。 唔係。 咁咧，你又話控制個 即係近呢十年啦， 應該十年到。 係。 十年咁，即係零三年四到，咁即係應該回歸咗之 後。其實係逐步嘅，逐步嘅。 啊，即係唔係話有啲嘢觸發？ 唔係，我諗過其中一個轉捩點咧，就係我四年喺澳洲移民。94年尾到98年尾，我就當時先要讀一個博士學位。我讀博士學位的時期咧，個題目咧其實就係信息革命同埋中國嘅公民社會嘅發展嘅關係。但係當時我就睇到好多有關全球化嘅書 ，globalization 啦。咁嘅時期咧，當然我後嚟翻到嚟就有睇呢一個Thomas Friedman 嘅《世界史評的》咁啦，係嘛？咁但係我睇埋睇即係睇埋睇埋咧，我就會覺得其實即係歸根究底咧，最後嗰個問題嘅癥結咧就係喺呢個即係全球化嘅資本主義嗰度。咁所以咧，而家就越嚟越係即係覺得一定要抗資，呢個就係我哋唯一嘅出路。 咁即係你嗱，佢講出嚟就係話，你嘅意思係話我而家冇咁辛苦啦， 係 站在香港嘅 立 場，係即係你覺得都係受。國際影響 好緊要，全球化嘛，所以我話要去全球化咯 ，deglobalization 咯， 仲係英國統治緊，即 係都係一樣㗎，冇分別㗎，其實即係97前97後，其實呢個係完全冇分別嘅，係 啦，係啊，但係而家就多咗 啦，冇錯啦，就係咁樣樣啦，嚇，就係咁樣。 如果你喺兩樣控共同控制方面，你覺得最緊要？ 唔係，咁如果你係眼前嘅，就似乎係即係所謂抗共啦。但抗共咧，其實咧好坦白講，我諗其實我某個程度上我都同阿 Michael 嘅講法嘅。其實好多時咧都係睇嗰個實際嘅利益先，係嘛？因為你真係落嚟搶奶粉啊，特別係雙非嗰啲搶床位啊，香港嗰啲咁嘅孕婦，呢個係最關鍵嘅啦，係一個族類嘅繁衍係嘛？生 BB 又冇床位又冇奶粉，咁你係咪真係死得添係嘛？好啦，然後跟住就爭學位。係嘛？咁你一係就搶貴曬啲樓，係嘛？搶貴曬啲嘢，咁所以咧，所有嗰啲街坊嗰啲鋪頭咧，就全部咧瘋狂加租。點解咧？因為佢執曬佢就開金鋪、開藥房，係咪啊？咁所以咧，就即係嗰啲嘅小商户就已經係走投無路啦，無以為生。咁我作為一個消費者，我亦都冇選擇。啊！我好嬲啊，因為嗰陣時我曾經一段時間喺金鐘翻工嘅，咁啊有個金鐘狼嘅，金鐘狼嗰陣時嗰啲鋪頭都叫做勉強 OK 啦，有啲唔同嘅類型啦。突然間有一次成個金鐘狼封咗大裝修咁啊，點咧？裝修完一睇，哇！唔係我哋人嚟嘅，對唔住啊，即係我誇張多啲啫，即係唔係人行嘅地方啊，全部嗰啲鋪頭係俾自由行嗰啲人嘅。咁所以咧，其實呢啲咧，其實 Michael 講呢啲嘢咧，我係贊同嘅。 格拉底毛要喺格拉底先係一條格拉底毛， 冇錯。 一條格拉底毛離開咗格拉底，佢只不過一條毛， 佢只係一條閃電毛。 話俾大家聽啦，其實如果大家睇色戒咧，裏邊嘅湯雲都有格拉底毛。 格拉底毛好似話嗰個年代有啦，而家就冇啦，講啦。幾時開始冇噶？ 喺外國原來1915年登咗第一次嘅廣告，即係啲女。冇毛嘅廣告啫，嗰陣時你我啲女開始咁係冇毛啦，開始就帶動咗呢一個潮流啦咁樣樣。李安都講過，翼毛是很性感的，既真實又自然。你知唔知唔係我中意格拉底毛先啊？係其實喺以前， 格拉底毛 中意我先。